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 广播节目和各位分享情感问题，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 FM107.3 AM 主持人孙岩。那和我们来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给我们发微信或者在我的微博新浪微博留言1026。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大家可以通过下载的手机客户端，比如说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和我们来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给我们发微信或者在我的微博新浪微博留言，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摩卡其实一两年还真不算是巨老的粉丝，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我们播出十多年的时间了。对对对，有很多听友都是听了十几年了哈。但我们这位听友挺年轻的，他30岁，他女朋友29岁。他现在要跟我们说的呢，是他和女朋友之间的情况哈。两个人呢都在机关工作，稳定，年龄呢也都是30、29这个年龄呢。那么就是 年龄 相处了2个月下来，就进展很顺利。期间呢，这个男生说，我就了解到我女朋友啊来自于单亲家庭，但是呢他说他平时呢也会到他家和他还有他母亲一起吃饭。他母亲呢也是一位这个机关干部退休下来的，性格很开朗健谈，我每次去也都会给我们做饭吃。那同样女朋友呢也会到我家来，我父母也会给她做饭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双方都有一些拜望送礼拜年这样的事情哈。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未来定下来了。我和他呢预定来年结婚，一起预定了酒店、婚纱、影楼，按理说这都算进入了这个谈婚论嫁的阶段。我和我的父母也都特别的高兴。但是就在我们都定下来这些事情的时候哈，我女朋友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说，我现在住的房子距离她单位有一些距离，上班不方便，希望我能卖掉重新买。关于婚房的问题吧，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俩就交流过。他当时说以后呢这个打算结婚的话哈，现在买装修时间其实是来不及的，那么可以把我现在住的房子重新装修一下，然后结婚之后我们再改善，这是我们以前说好的呀。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定了婚期，他又突然提了这个要求。而且呢他还说，我住的房子面积不是很大，2个卧室，以后如果有孩子家里来人可能不够住，现在只有一个卫生间也不是很方便。他说身边朋友也有婚后因为房子闹矛盾的，所以呢不能把问题带到婚后。女朋友的态度很坚决，我就问他，如果我没有这个条件去买更大的，换不了更大的房子怎么办。他说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是呢我觉得啊，在这个时候他提出这个要求啊，那我们就不可能再按照我们定好的时间结婚了。我们定的这个时间，如果要换房子的话，换房子买房子装修还有半年我们就要举办婚礼了，哪来得及呀。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女朋友是一个看重房子还是看重我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了房子难道就可以失去我吗？那么后来他虽然也提出可以拿一些钱哈，由我们两家共同贷款买房子，但是我就是觉得 我们认识这半年时间，条件都摆在这儿，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这样的要求呢？而是到了我们都要拍婚纱照这样的节骨眼上才提。我就觉得吧，他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我也是普通家庭，父母在这个城市全款为我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装修其实当时标准也是按照结婚的这样一个条件精心布置的。我有房有车，没有贷款，但是还是想以后结婚稳定了再换大房子再改善。我心里就不想在结婚之前再折腾卖房子买房子。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因为卖房子买房子啊这样的事情，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哈。所以呢，我觉得是有风险的。我现在就觉得我女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女人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由此我就一下子想起来很多很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和我刚认识她的时候我觉得都会不同了。比如说我去他们家做客，好几次临走的时候，他妈都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就在那看电视。我觉得不受重视和尊重。我还觉得我女朋友挺看重金钱的，有的时候她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说结婚以后谁管钱呀，以后咱俩谁做家务啊。我觉得人还没结婚怎么就要立这些规矩呢？平时出去玩的花销啊，她也很少付出，我们俩收入都差不多。好像我觉得吧，男生花钱也正常，可是是不是女朋友心里算得很清楚啊？我给她花多少她就应该给我花多少，她总是这样。那么我觉得是不是她其实心里是挺想占我便宜的。比如说我去她家春节的时候吧，她妈妈才给了我1000块钱红包，而她到我家来，我家给他5000块钱的红包。我现在又觉得他妈妈和他其实一样，都很小气，都很看重钱。另外我也问过他这个我们以后有孩子的事情，他说过好几次，他说生孩子好疼啊，既然生孩子好疼，为什么现在还要换大房子呢？总而言之吧，现在的很多事情我突然都觉得跟他提出要房子之前不一样了，我开始对他有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一些看法等等这些哈。而且呢，比如说我又觉得他娇气啊，我觉得他这个人个性很倔呀，我觉得他一发火就对我冷暴力呀，我觉得他不接电话不回微信我得好好哄啊，我觉得嘴上不吃亏一副大小姐脾气啊，我觉得我的条件虽然也不是那么好，但是也不是那么差呀等等这些哈。在这样的时候我都没有嫌弃他的年龄和他的家庭，你们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现在我们闹得很僵，本来好好的一段缘分怎么就因为房子而不能结婚了呢？说实话摩卡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全部都念，很长很长很长。我在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男生心里边翻腾着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不满哈，因为女朋友在结婚之前提出了我想换大房子，那么男生呢就已经开始这个情绪的，你看这个酝酿了各种各样的心里边的 场景啊， 对对 戏码啊都上来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 播连续剧了哈。 哎，对，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哈，就是哎呀，其实这个人的这样一个心态的过程，这个男生写的是蛮明白的。一开始他对女孩子是满意的，到女孩子家里去，其实他那时候形容他的未来的准岳母是开朗健谈，那么现在呢，由于他们俩感情发生变化了，他的视角也发生变化了。 视角，我觉得孙燕姐说的特别对，就视角发生变化，同样的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去看，就看到就不一样了，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他现在是觉得，你看，有好几次他妈 我走的时候沙发上起都不起来一下，对吧？ 对，不重视我，不尊重我。 这个就有点鸡蛋里面挑骨头了。这个，但是这个人在思维里面的时候，他什么都会想出来，这都是细节了。其实可有可无的东西根本就。 可是我觉得挺可惜的，我挺想问问摩卡的。你看这一对儿30、29的这一对儿哈，两个人之前有很多地方很合得来，都要谈婚论嫁了，那么现在就因为女孩子的这样一句话或者一个念头，两个人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们能看得出来他们很僵了、 嗯、 我们甚至大家可能都会担心这两个人还能不能在一起了、 嗯、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误会，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开的疙瘩，或者能不能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们，比如说一对恋人，如果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好像其实挺普遍的。 误会肯定有很多，但是说至于解不解得开的话、 嗯、 那就因人而异了，就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的。那、 嗯、 就像那个孙燕姐你刚才说的，就是会很担心哈，甚至我其实我都想给出一个结论了，我说你们俩这婚别解了。 嗯， 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它这个裂痕的话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缝了，而且照这个思路或者照这种感觉的话它是会越裂越大的，你这个婚结了没多久估计啊紧接着可能又是要分开的问题。 嗯， 因为你们就现在已经在这个已经很明显在地狱期了嘛。 嗯， 然后而且你是已经把你的这个女朋友开始各种往坏处去想了。 对， 那这个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至于客观事实如何的话你探究不了了，你只要一想到这些问题事情的时候你就开始把它往坏处想了，那这个人他是禁不住你把它往坏处想的，那就是雪白的一个神仙也可以被你想成妖怪的，这个是就很麻烦了，非常麻烦了已经。然后至于说刚才你举出来的这些例证吧，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啊，这些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就是看你怎么想的。 我觉得摩卡说的对哈，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已经开始有各种嫌弃，我们觉得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就是所有的问题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好的那一面。 对，你开始把它往坏处想了就很麻烦。 哎，对，对，你开始把它往坏处想了。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哈，比如说有很多年轻的人们，年轻的恋人们，那他们可能就像这个女孩子和这个男生遇到的问题一样，他们可能是在结婚前恋爱阶段会谈到关于房子的问题。 嗯， 有些人我都能想象哈，比如说女孩子原本可能没有做这个想法，男生自己有一套没有贷款的两室一厅， 嗯， 其实讲实话做婚房 蛮好了， 做婚房是够了， 嗯， 对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念头呢在于比如说闺蜜呀妈妈呀， 跟我想的一样， 哎，是吧， 就是刚才这个男生不是说了吗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好的，为什么要在婚期确定了马上要结婚的时候你突然提出这个事情呢？ 嗯， 那就是第一，这个事情在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并没有这么紧迫，或者说两个人关系没有这么深。第二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随着这个你们两个的关系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朝着结婚的方向去发展了，然后很多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周围的人也好他自己也好就逐步的会开始认真的考虑了。而在刚刚开始恋爱约会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接触的时候，其实因为还山长水远嘛，这个结婚毕竟离得还远嘛，所以那个时候的态度和想法和后面婚期定下来以后临近的时候的态度和想法它会产生变化。然后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身边的闺蜜啊家人啊，然后说哎，你们这房子是不是有点小啊，将来生孩子会不会不方便啊，然后呢能不能在婚前把这个事情都把它做好好的准备啊，是吧？你看这个这个他又没有贷款，然后全款的房子，然后呢我们补一点他们加一点，然后呢换一套大一点的，这样就一劳永逸了，后面这个小孩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都可以不用换房啊。他肯定很多人会说或者聊会影响他的看法。 对，我觉得是的，一般来说比如说妈妈闺蜜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那个男生说，你说为什么他突然开始就是这个说出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是咱们自己的这个认知不够，就不够接地气，或者不，男生说，你说为什么他突然开始就是这个说出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是咱们自己的这个认知不够，就不够接地气或者不够成熟，他可能不是那么突然，就是到了这个阶段他有了这个阶段的想法，他上一个阶段他没有这样的想法，这很正常。 对， 嗯，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是这样哈，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女孩子呢可能就是把这个问题啊不是来和你商议的， 而是把我的这样一个诉求啊，我就直接告诉你了，甚至还带有一点，比如说这个男生问了，说那我要没有能力换这个大房子怎么办？ 嗯， 女孩子接下来说了一句，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吧。 嗯， 感觉男生会感觉不舒服，那个感觉就像是我们都要结婚了，你好像是用结婚这件事情在勒索我，必须要有一个大房子，而并不是来和我商议哈。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这个女生呢，她说如果你不换房子咱们这婚就别结了哈。如果她说出这样的话的话呢，可能你可以真的慎重的考虑一下。当然还要排除一种情况，就是你们两个不是在吵架，然后吵到很激烈，然后对方是说一个气话，对吧？就她心里面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她是真的有这样威胁你的这种感觉，或者交换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那应该及时的去止损。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可能是你自己的臆想臆断，或你自己在情绪里面的时候，那其实就需要冷静下来好好的考虑一下，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你要的是什么。从我这边来考虑的话，我会觉得你的老婆或者说你的女朋友，她会不断的让你的这个包容心和格局变大。 嗯， 她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折腾你和折磨你的形式。她不会让你舒舒服服的你的这个格局。所以有的时候我发那个朋友圈，我说一寸格局一寸血，就是你的格局每扩大一点，那都是对很多的事物人问题的一个包容。然后这其中呢，你的老婆和你的这个女朋友哈，这个人最亲近的这个人，他是第一个帮你，也是第一个损你的。那只不过就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容得下你的老婆的那种挑剔折磨，然后你的心这个心态变得更大了，格局变得更大了，你会发现你在社会上去行走江湖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圆融很多。这有点感觉像那个哲学道理似的哈，但是它就是有点这么绕，这么弯，不是直直的过来的。但是很多男生他脑子里拐不过这个弯来。 我很无语啊。其实在节目里我还是一直很希望我们的这个女生们能够在和你的伴侣在商议事情的时候也好，在评价他们的时候也好，不是用折磨的那样一个方式和态度。他 不觉得自己在折磨， 对， 他只是有这样的习惯啊。 对， 给男生的感觉就是你干嘛要这样折磨我？你干嘛要这样折腾我呢？我这么爱你，对吧？你为什么三天两头找点事情就来折腾我？但女生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女生其实从女生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有的时候确实有意识是在有那么一点小折磨，他甚至是觉得小折磨和小折腾，这才让我们的爱情有那么一些火花。比如说折磨你，我看到你为我而痛心啊，难受啊， 有存在感，对吧？ 对，有的女生可能是这样的哈。 她需要可视化，就是我在你心里面重要或者排序排第一，我需要能够看到，通过一些事情来看到。我问你问题，我掉水里了，你妈也掉水里了，你先救谁，对吧？这么不讲道理的这种问题，她不是不懂道理，她懂道理，但她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问题来听到，哎，她在你心里的排序是超过你妈妈的，她可能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感觉。 对，甚至有一些女孩子在问到房子的时候，比如说非要换一个大房子才结婚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的房子对他真的很重要，他想知道的是你会因为要娶她，因为要和她在一起，咬牙也要这个接下一个男人舞， 这是可能是一个态度或者安全感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在这儿吧，那我其实特别想说的是，如果因为商议房子这个事情彼此都伤了心，真的是好难受的一件事，就是真的是我们的特色哈。那么女孩子们，你们假如真的是比如说想婚后有一些调整，比如说房子的条件有一些调整，男孩子愿意听到女生怎么去说呢？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商议这件事情，而不是把这件事情拿来当做一个勒索对方哈，我这个勒索也打了引号了，就是我们无意识当中让对方会感觉到你在勒索我，让我很不痛快，甚至很多男生都会有这样内心的感触，就是究竟这个房子真的对他就这么重要吗？和我在一起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这个男生会有这种感慨哈。那么男生在听到女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男生又怎么去理解，比如说女生提出了房子与婚姻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男生怎么可以接受呢？女生该怎么说呢？我想问问我们的嘉宾摩卡。 他可能是如果你能够做到分阶段就最好， 就是说一个阶段吧，就是享受一个阶段的生活品质。其实我是想说，这个男生他已经没有贷款，是全款的，对吧？全款的两房一厅的房子，那如果在北京的话，我觉得他已经超越了 90% 的北漂了。已经超越了 90% 的北漂，然后工作又比较稳定，在机关里面。其实从这个相亲市场上面的话，他的筹码其实蛮大的了，应该很多女生，对吧？很多女生会上赶着找这样的男孩子。那么他两房一厅，确实将来有了孩子以后就只有一个洗手间，或者说只有个6-7平的，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但那个阶段的话，那又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了。那么这两三年当中，你们的感情，然后呢你们的这个境况，然后你们的经济条件可能又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一步到位这个事情，如果说有能力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个好事儿。如果说没有能力的话，你可能会因为未来的一些规划而牺牲掉现在。但是如果连现在都没有了，又哪来的什么未来呢？所以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如果你们能够这样想，就是阶段性划分生活品质或者说现实物质条件，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在男生心里应该是特别的就是加分，会觉得你特别的善解人意，或者说特别的适合做老婆。做到这一点的话，在男生心里应该是特别的就是加分，会觉得你特别的善解人意，或者说特别的适合做老婆，就是会盘算。这个盘算的主语主体不是我，是我们的未来 、 我们的未来。我们现阶段你挣10000，我也挣10000，我们两个加起来在北京月收入就20000，然后我们没有供房的压力，那我们每个月存多少啊？我们将来问宝宝的这个房子，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我们考虑在哪里？它是一个将来的规划，而不是现在硬生生的去压到对方身上去。 对。 那对于男生来说的话，确实很多男孩子他是难以接受的。 对。 会很伤感情。 对。所以女生也是要想明白这件事情，这个话不是轻易就能这样去说出口的。我们有些时候女生会觉得有点小任性哈，特别是在婚前，你要不给我买那个钻戒，那就算了，不结婚了。你要不把那个房子换了，那不能结婚了。 那这个就是威胁了呀。那没有人，哪怕但凡有点血气方刚、有点骨气的男人的话，就算他不是男人，他是个女人，他也不喜欢被人威胁。哪有人会喜欢被人威胁呢？ 谁都不喜欢。 对， 但是女孩子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说出了威胁的这些话，她都没有觉得她想的是我不是真那么想的。 但是别人 你真没有，我也嫁给你。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另外一个人呢，他人心隔肚皮，他不知道你心里面的所有的想法，他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这个就像前任攻略3一样，一个以为对方不会走，一个以为对方会挽留，结果了两个人都在等对方，结果时间一过黄了。真的凉掉了，对吧？那边有女生追了，这边有男生喜欢了，就真的凉掉了。其实本来他俩是可以完全就是闹个小别扭， 对， 是吧？就是因为这种误会和隔阂，你以为我以为的，最后就黄了。 在这个问题上，女生们一定别犯傻，别太这种任性了。就是这样的话，好多女生都容易说出来，不给我买那个大钻戒，你自己看着办啊。咱们的婚礼要没有在哪哪哪举行，你看，那要不我就不结了。对吧？女孩子都觉得我这就是跟你撒个娇，你不明白吗？其实你哄哄我啊，你跟我说说好话啊，啊，或者你真做不到，你就告诉我说你做不到呗，你就服个软呗。 很难。 女孩子就是这么想的。女生大多数都是这样想的，当然也有女孩子是真的威胁哈，你不给我买，你要不给我什么什么钻戒，那我就不跟你结婚，你要不买一辆车给我，那我就不给你结婚。有一些女孩子是这样，那这种女孩子我们会认为那就算了，那就不结了。但是我觉得最值得惋惜的就是那种没有真的要去威胁和勒索你的未婚夫，但是你又真把勒索和威胁的话给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最遗憾的事情。 是生活当中确实这种20几岁吧，然后这种今天谈明天分的，然后这个听众朋友他们还到了真的是谈婚论嫁了，考虑实际情况了。但是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就是特别奇葩的这种分手的理由，或者说牵手的理由，就今天聊了明天又分了，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人已经长到20多岁，但是其实心里面的话还是个小孩子，就你也任性，我也要面子，然后就碰在一起了，就刚上了，就算了，就这样。 所以真的是好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例子呢，提醒所有的男生女生们，那么在婚前，当我们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婚前我们要开一些条件出来，我们还想的是这些条件，这个说出来是我的一些愿望，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两个人将是在一起的。如果你把对方视为我的，有点像敌对方哈，我来和你谈判， 对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方心里会很凉的。 那你何必找一个敌人过一辈子呢？ 对， 说你不是给自己添堵吗？然后我是想站在给男孩子建议的角度，就是你能够尽快的悟到这个生活它是一个曲线达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你生活会慢慢好起来。你把钱给到你老婆，你老婆是把钱往家里花的啊，往家里花，往她自己身上花，往家里面花，其实这个钱还是在你的家里面，只不过呢转了一道，它没有那么直，它是曲线的过来的。所以就像动物的话也是一样，一般都是雄性是吧，雄鸟筑巢，筑完巢以后在巢边上扑腾扑腾翅膀，然后把这个雌鸟给吸引过来。 对， 所以我觉得女人她要跟你结婚了，就说明是有共同的未来的规划的。那既然她要把自己这个人都给你了，然后你把钱放她那儿，其实以前啊我也是特别想不明白，那我挣的钱我的工资卡我干嘛要给你呢哈，就我就觉得很奇怪。但现在的话这个想法变了，就是男人的钱在男人手上的话都是过手财，就是左手到右手，然后呢中间留了一个口袋，这个女人你一个老婆是你的口袋，然后你只要有了这个女人你就等于有了一个口袋，那个钱就会进到口袋，这个口袋里面就会越存越多。我以前是极度反对，就是你对吧，你挣你的我挣我的，大家都财务独立对吧，你花你的我花我的，就这很公平嘛。我以前是这种观点的这个持有者的，那现在的话就是我是觉得说这个男人挣了钱吧，留下一点必要的这个应酬和开销的，其他的钱应该是给老婆，你给老婆，老婆会往家里面花，然后你会有一种积累，但这个必须你得可能得有一定人生阅历了，你可能才会接受， 才会感受到这一点或者领悟到这一点。当然还得有一个好老婆，像摩卡那样哈。好，谢谢。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些情感问题。 小时候喜欢坐在你的脚踏车后边，没有任何的支点，我只能扶着你的肩，感觉并不远，你那时候却特别累，一圈一圈身体之间汗水温度在交换，无聊的一段旅程，懒懒的我会困倦，全身美丽像幻觉，只剩脚白的不自觉，感觉一瞬间，伤痛不会提示语言，只怪自己没小心点掉车轮的漩涡间，就算不懂是年纪轻，就这样也足以看穿了你的内心，哦，不平静真得住的表情。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1073， 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 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语时每天播出，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情感问题，想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想在广播节目中听到我们来探讨你遇到的各种情感的困惑，那么就告诉我们，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这样一些方式留言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我是主持人孙岩。摩卡有一位男生哈，在我的这个工作微信号里边，那么他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挽回的问题啊。 嗯， 他第一句话呢就告诉我说他要挽回前女友，接着呢就是他的语音哈，你可以大概的听一下他现在遇到的事情啊。 我和他同居一年半，交往一年半，我弟媳妇介绍的。因为平时矛盾的积累，他提出分手，两天后和新欢在一块儿，我撞到了，我没有做出任何动作。七八天以后，他们微博在秀恩爱照片。分手后我还和他要了1万块钱的分手费。现在2个多月了，他和他的新欢在热恋期。你觉得像这种情况可以挽回吗？ 他后面还有不少条语音啊，他在说他现在的心情，比如说他不甘心，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两个人其实很合适。他觉得他很爱他的女朋友，因为刚才我们都听到了分手的时候他不是要了1万块钱的分手费吗？ 嗯， 那么后来我也就问他，我说那是你问他要的分手费吗？他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哈。 是的，是刚开始我都没有想他的不好，我一直在冷静在想自己的问题。他晒完恩爱照以后，我也没有就说没有纠缠他，只是过去给他说了一下，表明了一下我最后我的反思和我的态度，我还是想和在一块儿。他坚决的说完不可能以后，过了三四天的样子，我心情就开始反复，我就想他分手之前做的种种都是为了跟我分手。分手之前他们就联系了，所以我心情崩溃了，我直接就和他过去要了分手费。我正好是碰到他了。 他们两个人啊住得很近，他说他经常能遇到。所以呢他这个分手费呢过去就要了。要了之后女孩没有犹豫就把1万块钱打给他了。 嗯， 就这样的。 嗯， 但是他后面的解释呢，他说我就是因为愤怒，我不是真的想要那1万块钱。 嗯， 我就是想表达我那种，因为就心情特别的不好哈。 嗯， 表达那种愤怒，但是现在这个愤怒劲儿过去了。 嗯， 1万块钱也要了，可是其实发现自己依然放不下这个女生。 嗯， 他说每天比如说就想办法去碰到这个女孩子。 嗯， 或者呢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可能是在某个公开的一个媒体上大家能相互关注到的哈。 嗯， 不是微信也不是 QQ 空间，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哈。 微博 也不是，这个女孩也会到他那儿去看看，他也到那个女孩那儿去看一下。 嗯 嗯，那么他说 当我发现这个女孩子还来关注我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哎呀，她说我心里就想的是，是不是她也放不下我啊？她说，另外呢，就是我说过一些威胁她的话，当然那也都是气话，威胁的话、分手费都说了，但是这个过后呢，才发现其实最放不下的是这个人嘛，我就是不想和他分开，就现在就非常想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去挽回他的这个女朋友了，所以他特别想让我问一下摩卡老师哈， 没有， 没有，没有可能了，对吧？ 没有可能。 嗯 ，不管有没有可能，如果你真的很爱这个女生的话呢，我建议就是你现在说了很多，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你砸坏了玻璃，你搞坏了地板，然后呢，你就觉得，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关我的事，是不是？就是成年人在社会上面做事说话，它是会产生结果的。然后呢，这个结果有的是好的这个成果，有的是好，有的是坏的这个后果。不管是成果还是后果，最后都会回到你身上来，你都是要承担的。你不能说我跑到女生那里去，我要了分手费，我是长这么大，我头一次听说有男的管女的要分手费的。就是这件事情的话会让你哈，会让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管是利益相关方还是不相关方，你的人还是他的人还是就是第三方，都会觉得说这什么男人啊，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可能都会嘴上不说，心里面都会对你这个人品都可能会打打折。那女孩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女孩那边就更不用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气可以解释的问题了。当然你可能会说， 我就是为了表达我的愤怒， 我就是为了表达我的愤怒，我就是因为当时现在情绪里我很生气，那就是什么，那就更糟糕，那就是幼稚嘛，就是你就是干脆就是个小孩啊。那哪个女生会愿意把自己的感情把自己交到一个小孩子手里面呢？我们要找的都是男人啊，成熟的男人，我们要谈恋爱，我们要结婚，那我找个三五岁的小弟弟，我谁知道你下回愤怒了，你又生气了，对，你又会干出什么， 对，你又会干嘛， 你又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啊，对吧？那本来我作为女孩我就会有这种不安全感，我就希望有一个山一样的男人给我这种安全感稳定感，那你这个三天就这样，五天又那样，我哪受得了。然后你要钱这件事情，就是基本上把你们的关系，或者说让他、让对方、让这个女孩，不管你以什么样的原因和动机做了这件事情，基本上在对方心里面呢，他已经是给你就是贴上了标签也好，或者说已经下了判决书了，就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需要从我的世界里面消失啊！曾经我让他进入到我的世界里来，可能是我这辈子干的最蠢最傻的一件事情。那一旦女生心里面有这样的定见了、印象了，你说你怎么挽回？你没有办法挽回的。然后呢，而且除此之外，你还说你说了很多威胁对方的话，这个都是在长期关系当中的大忌，就是说去威胁对方，然后呢去贬低对方很看重的人，或者说不尊重对方很看重的人，不管是闺蜜朋友还是亲人，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忌讳，然后你基本都踩了。所以呢，我会给出斩钉截铁的给出一个结论，你要挽回这个姑娘是不可能的了是不可能的了。当然如果你挽回成功了，我说错了，我被打脸了，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还是你的幸福开心感情为重嘛，对吧？我说的对了说的不对了这个无所谓，但是以我的判断来说的话，你要挽回这个女生的可能性是为零的。 那我就想问摩卡哈，你看有些人被分手之后，这个男孩子他的那个愤怒我们能理解哈，因为这个女生好像已经找到新欢了。 没有，其实我跟你说，孙妍姐，她是给了自己很多让自己舒服的借口和理由，让自己心理上舒服。因为这个女生做错事了，我们感情还没有结束啊，你就已经提前就是开始做一些铺排了，或者已经开始跟那个男生联系了，所以你是属于出轨啊，你这出轨，那所以我愤怒，我干嘛？我都是正义的，我都是。正确的，他会让自己心里面的这些情绪啊来得舒服一些。 对，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解释也会 找了很多借口。 对，那么我们知道，真正在被分手的时候，确实我们心里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在翻腾，对吧？我们对自我的否认啊，我们对两个人之间这个产生的这些问题，让我们觉得很挫败啊。我们甚至有这种面临 情感和情绪上的一些小崩溃啊，包括我们内心也会有一些愤怒，特别是比如说对方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了，还去公开的秀了恩爱哈，在微博上，在微信上，那我们心里都会有这种，就是在这些失恋的情绪都是正常的，但是怎么去向对方表达，或者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怎么样能让自己不做后悔的事情，这个该怎么办？ 我在给我的挽回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第一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让他的这个情绪冷静，然后呢这段时间我们会选择断联。那么断联的话其实不是为了给对方制造这种就是说好像我现在我要离开你了，我们要分手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其实不是，而是干嘛？而是让这个客户，不管是男生女生，他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因为他的情绪不冷静的时候，在挽回的第一个阶段，他一定会无一例外的，一定会做所有的就是南辕北辙的事情。就是说，他的目的是挽回感情，但是你会发现他所有做的事情全部是破坏感情的。就他的目的地，他现在在上海，他目的地在北京，但你会发现呢，他不往北走，他拼命的往南走，往广州方向走。所以他做的越多，然后呢错的越多，感情的关系破裂的这个程度越深。最典型的比如说这个短信轰炸、微信轰炸、电话轰炸、学校蹲守，然后去找闺蜜、找家人、找朋友，因为找不到这个人嘛，那就找他周围的人嘛。然后还有什么更严重一点的，就是威胁，然后呢这个自残啊，或者说甚至去伤害别人的，有很多很多。然后像这个我们这个听众他说的是威胁嘛，然后去要钱嘛，其实这些都是在这个情绪不冷静的时候会做这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的这个即将消失的存在感，让他显得好像更显眼一点，或者更彰显一点，因为他接受不了这种存在感的消失，所以他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这个存在感在感情当中，被显现出来。但是恰恰这种方式，这种选择又是会让这个感情的这个存在感，两个东西都消失得更快。 对。 的原因。所以其实在他现在这个阶段，他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冷静下来，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就是你可能不往广州方向走，你也没往北京方向走，但只要你没往相反的方向走，你离目的地反倒是近的，你就哪怕停在那儿。 对，什么都不做。 对，你都还是近一点的啊，就怕你往相反的方向去走去做，你越用力你就离得越远了。 这是 大量的实际挽回的案例当中总结出来共性的问题，就第一个阶段一定做的事情是让他的情绪 冷静下来， 不管你给他做心理按摩也好，不管你给他做陪伴也情感的陪伴也好，然后呢这个所有东西都是让他冷静下来。 你刚才也说了，最好这个阶段还是不联系的，对不 对？ 对， 最好这个阶段是不联系的， 因为联系你就很难把握那个分寸， 一定出错，然后错上加错，因为你带着情绪去做事的，往往就会很麻烦。 过了这个冷静的阶段，就是过了这样一个情绪，然后我们再看看后面的走向会如何。 对，然后一般的话就是做一个具体的，这个人情绪冷静下来了之后，然后是做一个这个复盘，你整个感情当中的一个复盘的梳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关键性的吵架的点、矛盾的点，它主要的里面这个情感里面的这个矛盾结构，最关键的主要矛盾在哪，我们把它捋出来。捋出来以后，当时你是怎么处理的，你是什么认知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去做，然后我们要捋出来，然后有对的我们就 OK， 那么有错的我们一定要给这个客户给他就是纠正过来。一定要给他纠正过来，让他意识到说，哦，原来是我的想法有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坏人还是比较少的，即便是坏人的话，他对自己喜欢的人他也不会去故意使坏，他都是一些认知上面的或者沟通上面的，就是大家不同频或者说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产生了这种误解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如果是假性分手哈，但如果是真性分手，比如说像这个朋友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他就是死掉了这人会死，这个感情也会死。 切记啊，在分手的时候，在分手过后的那一阶段，不做蠢事，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其实我要是这个女生的朋友，或者说哥哥的话， 我也会干嘛，我也会当这个女生跟我聊的时候，我也会建议她坚决的跟这个男生断掉，不要再有任何的联系、嗯、因为分手见人品啊。 嗯， 平时好的时候，合作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一段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 对， 但是出现问题了然后要分手了，那有的人会选择撕破脸皮，有的人会选择这个保持风度然后尽量的让利，所以这个在分手的时候，在不好关系不好的时候才见人品的。 对， 所以呢其实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让我看到了你这个男生的阶段性的人品。我肯定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的家人或者说朋友的话，我肯定会坚决的要求这个女生啊、她如果问我意见的话，我肯定会让她不要再跟你有什么瓜葛，否则的话后面可能麻烦事儿更多。 嗯，这个例证哈、啊，这个例子，这个咨询问题的这样一个例子，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更多的朋友们， 对， 这个确实是分手见人品的事情、 嗯、 确实是分手的这个阶段，我们自己如何能让自己尽快的情绪冷静下来，就算是咬牙也不要去做那些真的将来会让自己很后悔的事情。 因为大多数人他确实他目光没有那么长远、 嗯、 他都是短期目光、 嗯、 既然说我们要分手了，你都有下一个男朋友，你都找好男朋友了，你不仁我不义，那我们就撕破脸皮来扯呗。 对， 对， 所以有些人会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会把这个甚至会把过去两个人之间原先很美好很美好的那些感觉全部都这个否定掉、 嗯、 还有就是甚至还因为过去两个人关系比较密切，毕竟两个曾经是很亲近的人，知道了对方比如说家里的一些事情啊，对方的一些事情我们此刻都能抖搂出来， 对， 拿出来，这真的就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伤得透透的，其实你也不会痛快到哪里去。 嗯，不光是伤害了两个人的关系伤得透透的，对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社交或者说这个人品或者你将来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宽广性都会有很多你根本意识不到的影响。 对， 如果你要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其实这个对你自己啊，对曾经的女友什么的我们都不说了吧哈，关键是对你自己将来的这个情感也好，社交也好，职场也好，为人也好，你其实会很麻烦的。就你要养成这种习惯的话，你的路是越走越窄的。 对， 越走越窄。 对，所以这是用这个例子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们吧。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还有一位问到一个问题哈、啊，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她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我认识了一个男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之前呢两个人呢还聊得挺开心，说的也每一次见面呢也都有一些说不完的话哈，后来随着两个人之间越接触越多吧，那天聊到了一个话题，他问我会不会做饭，我说我不会做饭，一直都是过去我妈特别爱做饭，会做饭，所以我也没从我妈那儿学到，我说我就是喜欢吃了哈。那他又问我说，那你自己会做家务吗？那我就问他什么是家务呢，他说比如说 什么是家务， 熨衣服啊，比如说这个打扫房间啊，我告诉他说打扫房间我是会的，我自己的房间我是自己打扫，但是熨衣服呢也都是我妈给我熨，我不会熨衣服哈。他还问到，他说比如说在家里边平时你除了打扫自己的房间还会干哪些活呢，我说也没有什么啦，洗衣机洗衣服都有洗衣机了也都是妈妈帮着弄好了，我自己确实做的不多结果呢他现在这两次就对我好像有一点比较冷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妈妈告诉他需要找一个会做饭的会做家务的女生，因为我不会做饭和不会做家务她觉得不符合她妈妈的标准。 嗯， 我觉得特别的难受，一下子被打击到了，平时我给自己的分数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好的女生。 嗯， 我虽然我不会做饭不太会做家务和熨衣服，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就是很差劲的一个女孩子啊。 嗯， 结果被她妈妈这样一否认，她甚至都不愿意和我再交往了， 我一下觉得我受到了人生第一次挫败感。我想问你们，我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人生第一次挫败感来得这么晚了，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蛮挫败的事情啊。 嗯。 我想告诉你说，我想跟你说，就是他妈妈否定的不是你，不是你这个人，他妈妈否定的是一类 女孩子 带有这种这种可能特性的女孩。 嗯。 比如说就是不懂做家务，然后呢这个不会做饭，然后可能就是没有那种这个未来妻子啊，或者说老婆，她的一些基本标签的，在老一辈哈，在上一辈人看起来，他们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标签，你身上不具备。那么，所以他妈妈否定的是这一类人，而不是你这一个人。希望你首先明白这一点。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男朋友呢，他也有点妈宝男啊，然后你呢，你也有点妈宝女，就是还是那个有点巨婴吧，就大家都没长大。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男朋友呢，他也有点妈宝男啊，然后你呢，你也有点妈宝女，就是还是那个有点巨婴吧，就大家都没长大。既然这个男生会因为他妈妈的意见而就是说去回避跟你交往或者接触的话，那就说明本身他也没有那么爱上你，因为如果他真的爱上你了的话，就谁几头牛可能都拉不回来，因为这个爱的动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么我只能够判断说这个男生本身他就没有那么大程度上面的这个爱上你啊，因为可以因为妈妈的几句话就回避接触，然后及时止损吧哈，可能在男生那里是及时止损，不要再浪费时间接触了之类的。然后你这边的话呢，确实在这个对话当中经常出现，哎，我妈妈会帮我洗这个，我妈妈会帮我熨那个，我妈妈会这样，我妈妈会那样。不单单是女生讨厌在跟男生约会的时候男生张口闭口提妈妈，其实男生在跟女生去约会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也不能说讨厌吧，但是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就是也是一个独立生活能力的一个表现吧，就是你张口闭口提妈妈，那么你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如何呢？那我们将来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我负担会很重呢？因为你还是小公主呢哈，你可能还没有长太大，这些那个男生他也会有所考虑。 嗯。所以这个女孩子这次挫败，其实我觉得倒是蛮有必要的哈。 对、 就是、 我刚刚也是这个意思，我说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挫败啊、哎、现在这么迟才来哈、啊、这么迟才来、这个问题可能比你问的这个情感的问题我觉得对你来说更加重要一点。 嗯、因为我们这一生你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次挫败，大大小小的挫败，而每一次挫败它可能都提示我们，我们真的应该知道一下这个挫败是由哪儿来的。 对，而且刚才这个女生她说到，就是我自己感觉我自己都挺好的，我分数挺高的啊，居然会这样子被看待什么什么。你会发现什么呢？你对自己的认知在感情这个方面哈，其他方面我们不说，在感情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一般对自己的判断呢，在不成熟的阶段都会完全来自于自己的想象或者主观判断。当你成熟之后的话呢，你就会有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你的主观判断和实际结果它会对上，然后这个交集越大，那么其实你的判断会越准确。就实际结果在你跟这个男生的相处或者约会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个男生对你或者这个男生的母亲对你是有很多的不满意的，他们给你打的分数，对吧，你的这个考官给你打的分数就是个50分。 嗯， 但是呢你自己一定要倔强的认为我就是90分的，这个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一单 case 当中，在你跟这个男生的这个 case 当中，那么你很抱歉，你不是90分，你在对方眼里就是50分。 嗯， 是吧，然后所以你的我们分析问题的话一定要立足于结果。那么现在是结果不好，我们说看数据嘛，对吧，数据不好结果不好，那你不能是这种自嗨型的。当然了，你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和认知，既不要被别人一竿子打死，这个丧失自信，也不要就是完全抛开别人的这个看法，一点都不考虑，然后呢可能自己有某方面确实有些不足，然后呢也不管不顾啊，继续往前走。所以综合一下吧，我觉得 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哈，洗衣服有洗衣机，甚至这个真的不做饭的话，你好像很多人都养成了叫外卖这样一个习惯，但是确实过日子过生活，家里边有自己的一个小的氛围，那么会做几样菜，会做一点好吃的，会给这个会给自己的爱人煲汤，就是咱们别一下要求那么高了，哪怕你煮碗面哈、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心里边向往的一种家庭生活。 对，这个在长期关系或者说这个健康的男女恋爱关系当中的话是非常加分的，无论男生女生，如果你会做的一手好菜，就是你的居家属性很强。 对， 不管是男生如果居家属性强的话，会在女生心里加分，女生同样，女生居家这个属性强的话一定在男生心里面加分啊。如果说我们听过很多的话嘛，比如说你要锁住这个男人的心，你先锁住这个男人的胃啊，又是什么如何如何的，就是如果你是会做饭啊，然后就是在这个男生的心里跟他妈妈的那种感觉能够对上，或者交集比较大的话，你一定是他心里面就重点考虑的一个女朋友或者老婆的一个这个选择。 对 对， 所以所有的女孩子们啊，不管怎么样，妈妈会做饭是这个妈有一个能干的妈妈，你要有心的话，您自己在家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女主人，将来还会成长为你自己会有宝宝。你是妻子，你还是妈妈，那个家里的氛围啊，你自己，你会，其实我是觉得人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对， 有很多女孩子少女的时候可能什么都不会，等有一天自己有了宝宝，有了自己家庭的时候，那慢慢的也会向往一个不错的家庭氛围。 哇，那个少女她要是什么都会，那得更大的杀伤力了，对不对？杀伤力就更大了呀。 对，对， 你就哪怕咱们不谈情说爱，你就是你漂漂亮亮的二十四五岁的一个姑娘，你有一份自己的工作，然后你自己住在这个自己的公寓里面，你平时招待朋友来玩啊或者干嘛，那你做一手好菜出来的话，那大家都是相当惊艳，很加分的，就是会想，哇，没想到你这么精致、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原来手艺还这么好。 嗯。 那就太加分了。 看从摩卡老师这个语气中就已经感觉到 太加分了， 一定是男孩子心中很棒很棒的女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 所以那些还在感慨自己为什么总是单身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呢，那我们这样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们在自己身上找一找，我们还需要有哪些技艺可以去提高的。 对啊，肯定的嘛， 可以让自己加分的哈。好，谢谢摩卡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也关注了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可以留给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确定这就是爱吗？真的爱我吗？手牵着手漫步斜阳，就当作浪漫，两个人眺望远方，以为爱的晴朗，当我回头望，却已泪湿了眼眶。当夕阳成星光，当爱情换了方向，你一如往往对爱太紧张。当未来又会怎样，未知的明天总让我彷徨，谁给我力量？我不怕你爱不爱我，只害怕你以为爱我寂寞不算拥有，你总学不会放手。我不怕你不懂爱我，只怕你把习惯当作爱，你猜不透我要什么。两个人眺望。